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 帮团。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 京城有个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大家节日快乐。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啊，对于我们的很多单身朋友来讲，人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啊，他们是每逢佳节很单身。 也思啊，对吧？思未来的亲是吧， 更想。 说到这个月亮，花好月圆是吧，就是形容这个大家节日快乐。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啊，对于我们的很多单身朋友来讲，人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啊，他们是每逢佳节恨单身。 也思啊，对吧？思未来的亲是吧， 更想。 说到这个月亮，花好月圆是吧，就是形容这个走我也走， 对， 我送哥哥到村口是吧， 对， 敖包相会， 对， 里面也唱到了月亮。 西方的歌曲也一样啊， Moon River 月亮河，也是瞅着月亮， 花好月圆。 哎， 好，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如果您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请您一定按照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喂，你在哪儿？ 喂，你在哪儿？ 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 京城帮帮团，说出你的爱情宣言。 我要告诉全世界。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女士比较多啊，再次呼吁一下男士们啊， 要踊跃的上来。 怎么就不能像是女生似的这么稳定，每周都主动来，还老得用我们招呼， 害羞呗。 现在这都反了，哎，没办法。 好吧，我们来看看这几位女士啊。 家长为女儿证婚，1988年1月生人，身高呢是1.6米，体重是103斤，户籍呢是海淀区，本科学历，现在呢在一家国企单位里工作。女儿啊喜欢看书，更偏爱艺术类的书籍一些。艺术这个面儿挺广泛的哈， 嗯， 音乐啊、美术啊、建筑啊、雕塑啊，这都算是吧。 然后边说了呀，喜欢画画、写字啊。 哦，这一类的，嗯，这倒是现在不少人的爱好，充实自己啊。闲暇时写字和画画来充实自己。 但是不知道您闲暇时写的是哪类字，画的是哪类画哈？漫画、动漫， 原来人家一般都是油 画 啊、 水彩油 画、国画呀。 对，工笔画是吧？ 是， 其实种类还是挺多的啊。 一听 漫画怎么就不好了呢？ 一提画画，然后你就接着说这个漫画，就给人感觉说啊，咱们这个淑女应该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好吧，我们还没有说举案齐眉的哈，还不知道这个字儿写的是什么字儿呢？是这个毛笔字？ 嗯， 哪个体的？啊，还是硬笔书法？ 你管得也太宽了。 其实吧，就是好的人他肯定会有很多的问号。 哦，是是，嗯，对， 我们不就是个操心的人吗？是吧。 嗯，家长评价啊，闺女说属于是淑女类型，有房有车，寻求一位北京男士，年龄呢在30到35岁之间，身高在1.72米以上，别太胖，有事业心，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就可以。联系方式呢是微信13661106919，13661106919。 嗯，很巧啊，下面这位女孩子也是喜欢写字画画的。 嗯， 她是1987年出生的，身高1.7米，比刚才那位姑娘高一些啊。身材呢属于偏胖型的，家住西城，本科毕业，从事的是幼儿美术教育工作。你看。 哦， 他画的没准就是以儿童简笔画居多， 对， 他可能就是教小朋友画这个的。 对， 但是他本人也许学的可能就是比如西洋美术啊， 是， 或者什么什么的哈。 嗯， 好像我很懂是吧。其实我一点都不懂。性格呢偏安静，平时呢喜欢唱歌、旅游、画画、练字，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找一位比较投缘的北京本地的男士，要求就是本科毕业，工作稳定，性格爱好相当，身高是1.78米以上，留的是微信号码，微信号是15210635821，15210635821。其实说到这个喜欢艺术的人呢，尤其是会画画、会书法， 嗯， 或者是会像乐器的人，我其实挺羡慕他们的。 嗯， 就当他们有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啊，或者说遇到一些忧愁的时候啊， 嗯， 他有一个抒发的地方，是吧？ 咱们说浅情即兴。 哎，弹琴呢，我把它画出来， 对， 我奋笔疾书，我把它写出来，是吧？ 但是你知道，就是学这些东西，要想达到能够借这些艺术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啊，你知道人家之前学的时候得付出多少辛苦吗？你现在想着我心里头有愁苦啊，我用这东西抒发一下，为学这个你之前还添了好多苦呢。 对啊，费了多少梦，费了多少报纸呢，是吧？ 你净想的是财务上的付出是吗？ 好吧，还有精力上的付出， 就是啊， 当然前提你得喜欢这个吧。 对， 总而言之它是有一个出口啊。 嗯， 那你要是犯愁的时候你来点什么 吃啊。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 北京女孩，1984年生人，身高1.61米，体重呢是52公斤，本科学历，未婚，在国企里从事财务工作，热爱生活，喜欢运动，性格呢属于内外兼有型的，希望寻觅一位年龄在33到38岁之间，学历在大专以上，工作稳定，身高在1.7米以上的未婚男性，离异无子女的呢也可以考虑，希望男方能孝敬父母，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有房，北京人优先。有意者呢可以通过微信29578512333来联系，29578512333，还特别的注明啊，请征婚者本人直接联系。 嗯，这应该不是家长为孩子征婚的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啊，是一位女士，85年出生的，身高是1.6米，体重120斤，北京海淀人，未婚，性格开朗，家里呢是普通的三口之家，工作稳定。对对方的要求呢是81年到84年之间的北京男士，身体健康，未婚，随和，有担当， 普通家庭即可。 嗯， 普通家庭怎么理解？ 就是不用说家境特别好的那种，趁着多少套房躺着多少地啊。 什么叫家境好？这个每个人的标准其实是 不 一样的， 样 就是他是按照自个儿的那个标准，怎么个普通法啊？ 真来了，您这太普通了，又不干了是吧？应该不至于，我觉得就大家应该指的就是都是咱们正常普通百姓人家啊，就咱们说小康有余，富裕不足，差不多就这一阶段就可以了。 行吧，反正普通和不普通都是个人的标准啊。 对， 嗯，普通家庭即可，其他看接触。留的是微信号码啊，微信号码是12132854939，微信号码是12132854939。 再来看下一位，也是北京女孩，未婚，1995年生人，身高1.7米，体重56公斤，今儿这都是大高个儿哈，好几个，身材苗条。北京统招211大学本科毕业，目前呢在一家国有银行里工作，性格好，有耐心，孝顺，做事有条理，爱好广泛。希望男方，年龄呢在28岁以下，身高在1.78米以上，国家统招本科以上学历，爱干净，勤劳，有责任心，性格开朗，有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会开车。留的联系方式呢是妈妈的电话13911758128 13911758128。 好，从这儿开始，接下来的三位呢都是90后，在这之前的呢都是80、85后啊。 哦， 刚才这位是95年的， 对， 这应该是今天最小的一个了啊。 嗯， 下面这位呢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啊，是90年出生的，北京石景山人。身高是1.61米，体重53公斤，身体健康，性格恬静有修养，学历是大学本科，目前呢在一家公司从事的是旅游国际方面的管理工作，年薪在10万左右，有独立住房。对对方的要求，首先是有北京户口，身高在1.75米左右，本科学历，身体健康，1985年到1990年之间出生的北京男孩，最好有独立住房，最好有啊。留的是父亲的联系电话，电话是13126728240 13126728240。对于这个户籍的要求啊，有的人就是说你是不是老北京人没关系，只要有北京户口就可以了啊。有的呢就是您得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啊， 想要这么一份共同语言哈，小时候一样的经历，有时候特别能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情感。 对，不过有的时候吧，就是年轻人啊，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是太在意，因为在单位当中啊，因为各行各业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也挺多的，他不是特别在意，沟通起来也很顺畅。但有的是家里面人比较在意这个。 没错，嗯，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北京女孩，1990年生人哦，跟刚才这位是同岁哈，1.7米。统招本科学历，在银行工作，体型苗条，形象较好，想寻觅一位1983年到1990年之间出生的男士，对方要求要有统招本科以上学历，身高呢在1.75米以上，最好是北京户籍的男士。家长的联系方式呢是13693323118 13693323118。 女，92年出生，北京人，身高1.66米，学历大专，目前在一家国营企业工作，平时喜欢做美食，喜欢逛街，看电影，旅游，健身，性格开朗活泼，亲和善良。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男士，身高在1.78米以上，有稳定的工作，性格开朗，为人善良。微信号码是 liuzhixuan002，请注明京城帮帮团。liuzhixuan002。 其实他说自己是北京人啊，有时候你看他后面写的这个文字，你就能捕捉到特别明显的北方人的这种特点。尤其这位朋友啊，他写的这个就是自己在动词上加叠字。 嗯， 你刚才念的时候都给简化了，逛街、看电影、旅游、健身，但是北方人就是有这么一个习惯，喜欢把这个动词加两个。 好，我重念啊，我喜欢做美食，逛逛街，看看电影，旅旅游，健健身。 没错，北方人尤其东北人，你说他拿他们那口音一说，美美容，美美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动词没必要再加两个，哎，但是这个北方方言就有这特点。嗯， 好吧， 好好说话。 咱们再来看看下面啊，终于有几位男士了。 嗯，我是看了一下，就是今天的男士不多嘛，年轻的男士不多。嗯，这三位呢基本上年龄段属于跟上面的女士们还是比较搭的啊。 哦， 是85号到90的，再往后就不是这个岁数了。 嗯，那这个抓紧啊，就这么点机会，意思是吧。1987年3月出生的这位男士，户口呢是北京市通州区，身高1米7，体重70公斤，本科学历，未婚，从事的是银行项目软件测试工作。哦，等于也是做这种软件工程师性质的哈。性格内向，为人正直善良，诚实守信，平时呢喜欢跑步锻炼身体。后头这爱好有意思，喜欢花草石头。 嗯， 养花养草，石头那些就是做盆景的那些东西是吧？应该 也有大石头。 大石头 也有那个玉石。 哦， 看是哪种石头了， 也可以。对， 但我估计啊，应该就是喜欢那个收藏石 东西是吧？应该 也有大石头。 大石头 也有那个玉石。 哦， 看是哪种石头了， 也可以。对， 但我估计啊，应该就是喜欢那个收藏石头，就是那种奇石嘛。 嗯，对， 对对。 你没有发现，就是男孩在小的时候 啊， 特别爱捡石头。 是是， 就犄角旮旯的，就是一个小破石头，就特别不起眼儿，但是在他们手中都特别的好看，特别的美，然后一定要让你欣赏。当然，其实那个确实也没什么。嗯， 因为小朋友可能看着觉得这有点光泽，就是宝石。 哎， 其实我们知道呢，石英啊、方解石啊这些并不珍贵的矿物质也都会发出这样的光芒。 对，那是孩子的一种求知欲和好奇心啊。 哎，没错。 啊，你就要跟他一起说，嗯，真好，特别好。那个这样的话呢，他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欲望，然后你们家的石头就会越来越多。哎，但是有的时候吧，你可以帮他就是挑出一些更好的，剩下那些真的就是那土坷了。 对， 你就可以趁他不备的时候就扔了， 他自己也 记不住。 对， 自己也记不住啊。 行，嗯， 好吧，我们这个育儿知识提前告诉给大家。 哎，早了点。继续看这位男士的信息啊，他对对方的要求很简单，能踏实过日子就可以，本地人外地人不限，年龄呢在20岁到35岁之间也都可以。联系方式呢留的是微信号13693046301。 下面征婚的呢是一位92年出生的男士，他是未婚，在北京工作，但是户口是湖南的。 嗯， 我们之前出现过几位湘妹子哈。 对， 这叫什么湘小子。有这么说的吗？ 好像还真没。 湖南小伙哈。 对，这个官称反正不说，湘妹子是有，湘小伙没有。 嗯，好像。好吧，咱们这儿最熟悉的湘小伙哈，就是咱们的 湘露， 曾经帮帮团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嘛。 嗯， 湘露。 对， 典型的南方男孩 是吗？ 嗯，现在好多了，跟我们混的已经不再那样泥浓软语了啊。 哦， 我们还是来说这位啊，湖南的小伙子啊，身高是1米7，体重的是55公斤，学历是自考大专，目前呢在一家医疗机构工作，效益工资在8000左右，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家庭没有压力，感情经历简单。嗯，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也是感情经历简单啊，不是烟酒，其他随缘。微信号码是13522650714，13522650714。 这是属于自己是什么样，也想找一个跟自己类似的，有的人就想找一个跟自己互补的。 嗯， 我不能抽烟喝酒，对方最好是能出去帮着撑场面去。 好吧，那个我看过他的头像啊， 啊， 如果是他的话啊，就是那种挺南方的男孩子。 哦， 秀气的那种。 嗯， 比较秀气的那种。 看过了湖南小伙，咱们再看看咱们北京的小伙啊，挺有勇气为自己征婚。 怎么为自己征婚就有勇气了呢？ 这 男人不就该这样吗？那女孩子啊，年轻轻的，你说不好意思，或者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让爸妈帮着征，那是可以的。男生那不就得自己出来自个儿找媳妇吗？ 理儿是你说的这个理儿，但是现实似乎不断的让我们觉得现在的男生好像越来越胆小。 重点是现在男生都不出来。 对呀。啊，看看这小伙子啊，北京人，1988年生人，家呢住在西城，自己单住，是一位职业摄影师，喜欢看电影、旅行、打球，对另一半的要求真诚善良，聊得到一块儿，彼此能够信任，真诚想结婚就行，北京外地不限，希望往后的余生都与你相伴。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ZL39397971，ZL39397971。 那你说和他能够聊到一起的女生是不是也得喜欢摄影或者是个好照相的人、 啊、喜欢当模特也行啊、 哦、 对吧， 那也不太好，他老容易刺的男朋友，你看你给我照的，人家都照出大长腿，你看你给我照的，当然他是职业摄影师， 不至于，对，而你说那情况不需要有这种， 你知道吗，越是职业摄影师有的时候越容易挑毛病、啊，就女生越容易挑的毛病、 哦、 你还职业的呢，你还专业的呢， 这日子没法过 要求会更高嘛，是吧，哎， 谈 不容易， 谈恋爱呢就已经想到这些了，我的天哪， 我们都提前打好招呼啊、 好吧， 但是不要打消您的信心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又是女士了啊， 嗯，母亲为女儿征婚，老北京的一个女孩，婚姻状况呢是未婚，1985年生人，身高1.63米，体重50公斤左右，统招本科学历，事业单位工作，家住在市中心，想寻觅一位80年到86年之间出生的北京男孩，净身高在1.7米以上啊，穿鞋不算，专科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体型中等不胖，性格好，阳光一些的男士。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057431712，1057431712。 嗯。穿鞋不算那句是你说的啊？ 啊，对， 不是人家说的啊。 净身高不就是这意思吗？ 是，好吧。如果把这句也写上的话，就觉得 矫情了，是吧？ 嗯，他说家住市中心，我刚刚就在想，就是目前北京的市中心怎么算市中心啊？因为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 啊， 就是天安门、王府井、东单，就这一片都是市中心， 对， 就肯定的是市中心。 一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是东城的人。嗯，我来讲呢，市中心就是西单。西四 北海公园是吧、 哎、这是可以的，就知道 反正就这片呗啊。 对、嗯、 后来呢就觉得嗯，北京越来越大啊，发展越来越快，那二环一里都算、 哎、对，城墙一里， 对 对 对, 对， 然后又发展三环也得算啊， 后来是城四区就可以，后来想说城八区也行， 嗯， 现在是觉得这个只要六环内都行 那现在都有七环了呢， 那七环都已经划了河北了，这就夸张点了是吧、哎、 但是算市中心我觉得怎么着二环以里还是应该算的， 应该有，对对对， 三环也应该能烧上哈 ，CBD 嘛， 行吧、嗯、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一位32周岁的女士，身高1.66米，体重56公斤，本科学历，有稳定工作，对于自己的评价叫贤良大方。我突然想起宫斗戏来了， 嗨， 是老说这个， 对 啊，哪个什么 贤良淑德、 嗯、对对 对,、 嗯、对， 爱好旅游，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找一位北京籍的80后，80后都可以啊，1.75米以上，专科以上的学历，大方体贴，孝顺真诚，有独立住房，只要没有小孩就可以了，那就是说如果是离异的单身男子也可以啊， 嗯 嗯，微信号码呢是 xiaoerdou121314 xiaoerdou121314。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北京人，1981年生人，未婚，身高1.65米，本科学历，行政机关坐办公室，工作收入稳定，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希望年龄在45岁以内，身高在1.73米以上，学历大专以上，工作收入稳定，能孝敬父母，性格随和开朗一些，身体和心理都健康，未婚或者离婚未育的呢都可以，能在半年到1年内结婚是最好的，希望能遇到一个合得来有眼缘的男士，共同经营我们的家庭。电话呢是13581701908 13581701908。 嗯，这是一个希望能够找到另一半并且能够早日成婚的啊，别忘了15那天对着月亮许个愿， 嗯， 不有这么个假吗， 对 啊，希望能够自己真的啊早日花好月圆。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第一时段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在第二时段将继续为大家征婚交友，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只能望着窗外。

好。唉，小女她今年28，青春靓丽，美如花，秀外慧中人人夸，心底善良又顾家。唉，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深藏闺中还未嫁呀。 哦，哈哈哈哈，我哥他今年33，1.78米，个儿挺长，学士硕士已读完，他是厚道有担当。 哦，挺好啊。 只是老魏事业忙，30好几还耍单儿。 嘿，要不 得， 要不 得嘞。 嘿，好。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欢迎收听。 阿姨，要不你也考虑一下我？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征婚交友。那么我们首先呢，还是先来认识两位女士啊，再来认识几位男士。先来看这位啊，她是85年出生的一位女士，属牛的，北京西城人，未婚，身高是1.6米，体重110斤，性格开朗活泼，简单大方，是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目前呢从事的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月薪在10000以上，父母都已经退休了，都有养老金，家住阜成门，算是中心吧。 那当然了， 必须的哈。对对方的要求呢是眼缘、三观均合，年龄在34到42岁之间，身高在1.73米到1.80米之间，学历大专以上，在北京有独立住房，有代步车，有稳定工作，月薪在20000以上，有责任心，有包容心，未婚的北京男士优先考虑。微信号码是13681520648，13681520648。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1978年生人，面容姣好，身高1.6米，体重50公斤，大专学历，未婚，目前呢在一家事业单位里从事行政工作，平时喜欢看书、看电影、美食和旅游，性格很豁达随和，内外兼修，父母呢都从国企单位里退休，现在也都有退休金，没有什么负担，想寻觅一位年龄在40到48岁之间，未婚或者离异没有小孩的，有独立住房的男士为伴。微信电话同号13051969106，13051969106。 一位女士哈，形容自己很豁达，那确实应该是挺豁达的。 女生其实自己说豁达一点，好比说这个重要的纪念日啊，什么生日啊，男方忘了送礼物了， 小样儿，这事儿不能豁达。 男士肯定会觉得很轻松啊，但是呢，虽然我是男士，我还是要提醒您啊，这个毛病不能惯，该小心眼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小心眼一点。没话了你。 这叫无声的抗议。当然，豁达和我们有的时候认为的那种女汉子呀，或者说强势女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 女汉子跟女人很强势也是不一样的。 是， 就大家不要一概而论啊。 没错。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接下来是几位男士了。这位男士呢，是1978年9月份出生的，未婚，北京人，身高是1.65米，体重110斤，本科学历，工作稳定，不抽烟，不饮酒，性格属于内外兼有型的。为人真诚，会过日子，不张扬，在东北二环附近有自己独立住房，括号楼房无贷款。 这都是直接说了市中心的，把具体地儿都说了。 对呀、啊、就是暗含着哈、这个这里面有好多的信息啊，大家自己去明白就行了啊。父母均已国企退休，身体健康，都有退休金和医保，家庭没有负担。对对方的要求，首先是未婚，身体健康，能够勤俭持家，胖点的，人家喜欢胖点的。我们今天还真有胖点的姑娘哈。 我跟你说，特别勤俭持家的人，往往都容易长得胖点，因为剩菜剩饭他舍不得倒，全都吃了。真的，我不开玩笑。 哦，你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是吧？而且呢，也不乱花钱出去健身 是吗？人家就光散步了，是不是？好吧，真心想成家啊。婚后呢，希望要小孩儿。其他不限，本人电话是13522795906，13522795906。 替朋友征婚的一个信息啊，男，房山人，离异，带一个小孩，今年39岁了，大专学历，工作稳定，爱好广泛，性格好，为人很实在，过日子的人，不张扬。希望对方的年纪在35岁以下，学历高中或以上，身高1.6米左右，身体健康，能够接受小孩，并且尊敬老人，最好是在房山、大兴周边，河北周边的也可以考虑。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字母 Z 491773507 Z 491773507。 下面这位男士是77年出生的，未婚，是一名国企职工，有房有车，身高是1.72米，月薪5000元。本人踏实稳重，希望找到一位温柔体贴、工作稳定、人品好、身材适中的未婚女士为伴。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码，就是 love 文艺是吧？love L O V E， 后面是文艺的汉语拼音全拼 W E N Y I 6688 love W E N Y I 6688。 爱文艺呗，就是。原来郭达和蔡明有一个小品，两个人征婚，知道吧？一个叫懂文学，一个叫爱音乐。 啊、好吧，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不就是两位特别好文艺的女士吗？当然年纪小一些哈，不太搭啊。 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今年43岁了，身高1.7米，体重150斤，北京户籍，有一段短暂的婚姻，但没有小孩，是一位人民警察，家里有住房，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不过呢，他说平时啊工作很忙，圈子又窄，所以呢错过了最佳的择偶年龄。由于本人还没有小孩，所以呢想找一位愿意和我一起生儿育女、共度下半生的女士为伴。这位朋友呢爱好游泳健身，喜欢听音乐、听有声小说，要求对方身高在1.6米左右，年龄呢在35岁左右，皮肤比较白净就可以。他的联系方式是微信号1940159919401599。 好，接下来这位男士呢是为自己征婚啊，37172120，您这倒省事儿啊。37岁，身高1.72米，体重120斤，就这要不知道咱们节目的，这得猜的明年也猜不出来啊。 这得多信任咱们才这么写，你知道。 是河北人，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7岁的男孩，北京周边有房，代步车一辆，性格随和，没有烟酒嗜好，家庭和睦，在北京的外企工作。对对方的要求呢是真诚善良、懂孝道，请符合条件的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他说因为有的时候啊工作忙，可能不能及时回复，请您谅解。后面写了一句话啊，还挺暖心的。 转眼又到月圆时，祝大家节日快乐，也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嗯， 这不是我们的台词。 对呀、啊， 好吧，微信号码呢是 yhx062157。yhx062157。 再来看下面这位啊，这是一位朋友为自己的好哥们儿发布的征婚信息。河北人，70年出生，身高1.68米，体重67公斤，婚姻状况呢是丧偶，没有小孩，现在自己做生意，没有烟酒赌等不良习惯，也没有其他的生活负担。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希望身高在1.6米左右，户籍不限，70年以后出生都可以，能够支持理解男方的事业，共同努力，一起打拼。希望女方性格开朗善良，没有不良嗜好，脾气性格好，感情专一，热爱生活，能持家过日子，有眼缘，真心想成家的女士。未婚或者离异没有小孩都可以，最好啊是离异没有小孩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LN77385186LN77385186。 男，大兴人，今年37岁，婚姻状况是离异，带一个小孩子，学历是大专，目前是国企职工，本人爱好广泛，性格属于中性，为人实在，会过日子，不张扬，希望对方的年纪呢和自己合适，学历在高中及以上，身高1.6米左右，身体健康，能够接受我的孩子，并且是尊重老人，最好是大兴周边或者是河北周边的有缘女士。 嗯， 电话是17810250166，17810250166。 再来看这位男士，今年45岁，身高1.78米，体重78公斤，国企员工，身体健康，北京户籍，有住房。希望女方年龄呢在45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孝顺父母，家在城区就可以。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29288962182928，29288962118。下边我们再来看几位女士，这是为闺蜜征婚的，1974年生人，内蒙古户籍，身高1.6米，体重55公斤，身体健康，身材匀称。品行端庄，文静大方，内外兼修。对对方的要求呢，希望男方年龄在69年到78年之间出生均可，城市不限，性格开朗，能孝敬老人，有内涵，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有上进心，重感情，愿意和女方一起共同打拼事业。联系方式呢是闺蜜的微信号，这是打算彻底帮到底是吗？这是连审查都先帮着审一下。LC18701364989 LC18701364989。 好，刚才有中国好哥们儿啊，这有中国好闺蜜。 嗯， 留的都是自己的手机号是吧？ 真是，对。 闺蜜是未婚吗？ 为什么不自己发一个？ 你知道我的潜台词吗？ 为什么不知道？ 不是啊，你这个有好的哈，哎，这适合我呀。 哦， 就 留 下了，留 下了是吧？ 哎，我的心眼是不是太多了呀？ 真有这样成功的例子啊，你不知道吗？ 嗯， 咱们有一位同行就是。 就替征婚去了， 对， 还是陪征婚去了，最后呢？ 就是人家托他说这个你们这单位帅小伙又多，然后口齿又都清楚，形象又好，帮着给介绍一个，让人家打听谁单身，打听到一位播音员是单身，然后呢见一面吧，哎，挺好，得了，我留下吧。 是你吗？ 不是我，一个女生就这么着把一个男播音员收归了自己。 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73年出生的一位女士，北京传统家庭，家中的独生女，未婚，身高是1.62米，本科学历，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有独立住房，身心健康，既有大家闺秀的贤惠，又有小家碧玉的温婉。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北京男士，年龄大5岁之内，未婚，身高1.7米以上，学历大专以上，工作稳定，在城六区，有独立住房，身心健康，有担当，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真心想成家。电话是13426497398 13426497398。 再来看这位女士，1970年生人，今年48岁，老北京人，身高1.65米，体重60公斤，形象较好，看上去啊像40岁的，本来您就40多岁嘛。 现在人其实都显得挺年轻的哈，只要保养的还可以，注意锻炼身体什么的啊。 你像小时候咱们抹的雪花膏都是几毛钱的，现在大家 可是你没有觉得就是有一些已经到姥姥奶奶级别的那足够好， 对， 又很有生活规律的话，那个皮肤 是 哈特别好。 咱们现在讲这个相由心生，在人的这个外形气质上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心态年轻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补药啊、好吃的化妆品都好。 对，所以就是抹的那个东西啊，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哈抗击衰老，但是真的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从内而外的， 没错， 从内心出发啊。 对， 省钱啊，如果我们都从内心出发的话，脸上就花的钱就不用那么多了，是吧？ 那护肤品厂家不就倒闭了吗？ 那总有他不那样的呀，是不是？ 咱们再来看这位女士啊，她说性格很温和，属于温柔型，善解人意的，顾家，个人爱好啊，喜欢为爱的人下厨，听着就那么暖啊，爬山散步，有一个女儿，今年已经初三了，家里面没有房，但是有车。这位女士的工作呢是一位家政老师，所以呢平时休息啊不是在周末，现在呢暂住在西城。对于对方的要求，北京户籍，年龄在51到56岁之间，有房，有过婚姻，有过子女啊，这是能够有一些共同的语言。正直，五官端正，身高在1.78米左右，经济条件呢月收入1万元以上就可以，远郊区县的就不考虑了。有意者可以微信联系SHIJUN766 SHIJUN766。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73年出生的，身高是1.6米，体重120斤，婚姻状况是离异，目前在职，自己有住房。对于对方的要求，年龄在56岁以下，身体健康，有责任心，有独立住房，真心想成家。如果是不想成家的就不要打扰了。电话是18510584651 18510584651。 下面这位女士呢也是自己给自己发布的信息，今年47岁了，北京户籍，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6米，体重120斤，有稳定工作和医保，有独立住房，性格内外兼有，自我评价呀爱好非常广泛，但是呢都不精。那就对了，这就是爱好嘛，我们又不是专业干什么事儿，对吧？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也总结了自身的不足，会更加的珍惜以后的幸福婚姻生活。现在呢独生女儿已经工作了，乖巧善良懂事，女儿说希望我再找一位叔叔，是花好月圆的中秋佳节呀更加团圆美满，他会对您和我一样的孝敬，希望未来的他呢年龄相当，性格宽容大度，有稳定住房和工作，最好会开车，希望也是北京男士啊。如果您有意呢请加微信号 ZXXJRS 心静如水， ZXXJRS 心静如水，进一步沟通了解。手机号呢是1302006260413020062604。 这个爱好很广泛，但是样样都不精哈，其实也挺好的，就是你老不闲着，你知道吧？就老有事儿干。 对， 当然有的人可能也不喜欢，就是你太闹腾，什么都掺和， 什么都想尝试， 但是哪个也没玩好。 爱好我觉得跟这个说什么包打听啊、好八卦呀，它还不是一回事，它还是能够成为一个爱好，应该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很享受的，是能够沉浸其中的。只是呢我们说这些爱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好一个东西，那我就得做出个什么成就来，其实真不一定，只要我们能够自得其乐，在这个过程中您和您周围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都能够感受到一份愉悦，我觉得那这个爱好就是一个很健康很美好的爱好。 这位女士没有说到底都爱好什么哈，我们想听听您广泛到什么程度了。 太广泛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好吧，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一位60岁的女士，北京人，身高是1.69米，没有婚史，没有负担，目前呢在科研所工作，已经退休了。平时喜欢运动，喜欢旅游，喜欢音乐，关注新闻，关注财经报道，热爱生活，而且干净整洁。对于对方的要求是这样的啊，要求是一位事业有成，经济条件和住房条件好的男士，没有不良嗜好，年龄在60到66岁之间， 身高在1.75米以上，身体健康，性格好，没有家庭负担，会开车，并且有私家车，能够过二人世界，过有品位的生活。 嗯， 这位女士虽然已经60岁了哈，但是对于生活还是很有要求的。 嗯，我可以想象，其实以前一直在科研所工作，可能真的是把这个精力啊都投入到了自己的这个事业上。那么现在呢，逐渐的呢，也要享受这个退休以后的这个生活，才开始啊把这个关注点转移到了自己内心的这个需求上。 嗯，当然依然关注新闻，关注财经报道。好吧，他的联系号码呢是13011215788。13011215788，人家既然之前都有一些要求啊，所以就是符合人家要求的再跟人联系。 嗯， 因为条件不符合的话呢，就也别瞎耽误功夫了啊，耽误彼此的时间啊。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今年61岁，婚姻状况是丧偶，大专学历，现在呢已经退休了，家住在本市房山区，有2个女儿，都已经成家了，各自也都有独立住房，身体也很健康，各自也都有独立住房。这位女士身体健康，想寻觅一位年龄在60到65岁之间，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有退休金，有医保，有独立住房的伴侣，共度晚年生活。最好呢也能是在房山区，互相了解最好啊。联系电话是13522133807，13522133807。 好，下面这位女士呢是58岁，身高是1.65米，体重58公斤，丧偶，事业单位退休，退休工资是6000多，目前住在海淀。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就是人品好，身体好，有独立住房，年龄是50到66岁之间。微信联系号码呢是 MEDERED。 下面这位女士今年50岁，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身高1.6米，体重60公斤，但真心想成家，能够安宁共度余生的男士。电话微信同号13263273590，13263273590。 女，60年，出生在北京海淀，身高1.65米，事业单位退休，退休前呢是在机关工作的，喜欢和传递正能量，对生活充满阳光、乐观向上的人在一起。那么对于对方的要求估计有这一条啊。 嗯， 希望男士呢身体健康，有北京户口，有住房，有责任心，有担当，有一颗善良宽广的心怀，年龄、身高、经济条件相当。微信号码呢是60513180960513180。 喜欢听歌啊，还喜欢和这些对生活充满阳光的人在一起，那他肯定爱听那首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充满阳光。我这下低下去， 马上就中秋了嘛， 对啊， 应该唱月光是吧。 太阳也不错，幸福的哥们儿嘛。 太阳给我们带来七色和光芒。继续吧，最后一位了。 还没长大你这个啊。最后一位，这是给好朋友征婚的，女，69岁，身心健康温柔，是北京城区人，现在呢已经退休了，家里有房有医保，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7米以上，身心健康，有独立住房，有稳定收入，身边没有子女，有医保，能够共度幸福晚年的有缘男士。电话是15701361879，15701361879。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年的中秋国庆相隔这么近，怎么能没有大优惠呢？所以听到本档享购时间的朋友们，您一定要关注了，因为今天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一定让您称心如意。 是的，老朋友关心的瑞宁羊奶粉的价格必须要到位。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宁羊奶粉，那之前的直供价格一直都是99元一盒。本档活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六盒就多送一盒， 哇！ 等于说原价1806元的七盒瑞宁羊奶粉，现在只要594元。这划算到每一盒啊，才84块钱， 哇！ 比之前的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这也难怪很多的老会员朋友们这么开心。 照顾了老朋友，新朋友们也不能忽视呀。所以本档活动当中啊，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成功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朋友们，还有一枚999足金的钥匙免费赠送，是由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限量发行的，象征着智慧、健康、如意、财富等等美好的寓意。不管您是送父母、送孩子、送爱人、送朋友，都是一份节日的祝福。瑞麟双节同庆，仅此几天，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1103的朋友是订购了两套，说是新朋友，从来也没喝过这个羊奶粉，就来想尝试一下。那听说今天还有金钥匙送，这刚好两个姐姐的孩子一人一个。还有5473的朋友是订购了五套，说过节回家也不知道带些什么好，那直接给爸妈钱呢，爸妈也不要，送烟送酒也不够健康，那还不如送羊奶粉好，这每天一杯经济实惠，还能补充营养。 对呀，每天一杯瑞麟羊奶粉肯定比每天一根香烟、每天一杯白酒要健康多了。那现在起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每天5块多钱就能补充到640毫克的钙质、7.0毫克的铁，还有3.8毫克的锌、18.3克的蛋白质，以及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一天一杯瑞麟羊奶才5块多钱，一个月下来也才168，这可比家门口订奶点的这个价格还要便宜啊！而且订奶点也不可能免费送您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 999足金钥匙上刻有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4个爱心图案，而且每一套都有红色的精装礼盒手拎袋，而且还配有了挂件红绳，这送人自用都好看。那最后的30秒钟，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羊奶粉就能免费得。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活泼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